常先入行一年，单独采访的机会很少，但要说拍照，那却正好是这一年来他做的最多的事，哪怕跟着曹广成一起出来采访。常先的拍照水平很不错，给陈果拍了几张拿给陈果一看，陈果差点直接要求常先把照片给他留一份，后来还是强自克制住了，不能表现得太没见过世面不是。拍完照，常先这趟采访也算告一段落了，这前前后后也没用多少时间，常先告别离开。翻回来这么一想，觉得自己还是欠缺经验，才会总有无从下手的感觉。亏自己还算是备了好多课，这要换作曹广成来，哪怕是未做任何准备不小心遇到的人，怕是都能完成一批比他像样的多的采访。差距啊，这就是差距。拿荣耀里的选手水平来做比方的话，这就是一个新秀和顶尖大神之间的差距。常先一路感慨着回到了采访站。 哦，回来了。 曹广成在客厅里无聊地看着电视，一看常先进门，先是扫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这到家事俱乐部需要多久，曹广成当然无比清楚，那星星网吧就在家事斜对面，距离一样，常先这趟用的时间要搁曹广成的认知里，那就是认了个门吧。 嗯，回来了。 常先应声答了一句。 见着叶秋了吧？ 曹广成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他原本是觉得常先肯定见不着的，但是等常先一走，他心里忽然又七上八下了。今非昔比啊，如今的叶秋已经是离开家世，从职业神坛走下来了，这样万一改变了失态，愿意接受采访了，自己岂不是错过了一次契机？不过曹广成到底也算是荣耀圈里混了多年的名妓了，不至于因为一个大访题就不顾一切，所以心里虽然记挂，却还是在房里安然地等着常先回来。 没见着。 常先的回答让曹广成稍稍释怀了一下，不过对于一位极善察言观色的老记者来说，他并没有从常先的口气中听到什么失落，这就意味着这趟采访还是有些让常先很满意的收获的。 哦，那有什么收获啊？ 曹广成也没去猜，直接就问了。 星星战队现在的这个队长就是报名军梦校的那个选手，名字叫叶修，也是一个游龄十年的老荣耀玩家了。 叶修？ 是的，叶修，修理的修，不是叶秋。 会有这么巧吗？ 曹广成的直觉还是很敏锐的，他第一时间就有想到，这不会是叶秋换了个名字就去参加挑战赛了吧。可是转念又一想，第一，叶秋没有什么改头换面的必要，这又不是什么国家秘密工作，暴露不暴露身份又有什么影响呢？暴露出来还能多吸引些关注才是真的。曹广成可是专门采访过联盟方面的工作人员，退役选手的一年禁止复出是对职业联赛的规定，这参加挑战赛算不算违规尚是空白，因为做出这些规定的时候还没有挑战赛这种东西，有了挑战赛也一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所以一直也被忽视着。所以真要是叶秋的话，直接参加挑战赛也并不存在什么规则上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如果真是存心隐藏身份的话，干嘛要搞个叶修这样一听就容易让人想起叶秋的名字呢？再说了，用假身份的话，将来线下比赛怎么通过审核？那肯定是要被戳穿的呀。这样一想，假名一说，曹广成也就觉得不成立了。 这个叶修就是一直以来军墨校的操作者吗？哎，他和叶秋有什么关系啊？ 啊？ 常先一听就傻眼了。 差距呀、啊、这就是差距。这样的问题自己当时怎么就没想起来问呢？这明明是很应该就想到的呀。一想到此，常仙倒是真有点垂头丧气。曹广成一看他这模样，倒也猜出个大概，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说， 不要紧，慢慢来嘛。 公道来讲，曹广成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前辈了，对常仙一直指点有加。这趟采访虽然他觉得没什么价值，但也没拦着常仙，却也是觉得即便是发不出来的采访，但跑一跑对于常仙也是一种锻炼。后来虽然想到说不准真叫这小子采访到叶秋，曹广成却也没有急着跑去抢人资源的心思。 哎呀，怎么应该问的问题我怎么就没想到啊？ 常仙直捶自己的脑袋。 好了，别想了，以后还有机会嘛。你就说说这次都采访到什么了吧。 美女老板，特别漂亮的美女选手唐柔，这些曹广成听后都是一笑置之。这是竞技圈，不是娱乐圈，漂亮只能是附加分，而永远不会是资本。竞技圈必须拿实力，拿成绩说话，其他的一切都只可能是暂时的谈资罢了。像星星这么一个还在挑战赛第二轮的草根队，有个美女什么的根本不值得关注。 还有别的没有啊？ 曹广成问着。如果只是这些东西，那真没必要说下去。 这个唐柔接触荣耀还是从新区开始的。 哦， 这一下曹广成的关注度就要提高不少。韩嫣柔他也是适当留心过的，如果只是新区新人，那现在的实力可就有些了不起了。有这样的实力打底，这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 还有他们队的包容星，就是操作包子入侵的选手，也是个新区新人。 有意思，想不到这个星星战队居然捡到了点好苗子呀。 也不只是新人，他们战队的乔一帆就是鬼剑士一寸灰的操作者，是上赛季微草战队的一员呢，是真正的职业选手出身。 微草战队乔一帆？ 曹广成愣了愣，他虽然是家世的随队记者，但也不会对其他战队茫然无知，相较之下，比起普通玩家、普通观众，他了解的绝对更多更深，毕竟也是吃这碗饭的人。可是这个乔一帆，曹广成努力在脑子里搜了搜，依稀有那么点印象。用排除法推理下来的话，是不是就是和高英杰同期加入微草战队的那个少年呢？ 他没有得到微草续约，也没有其他战队的邀约，就加入星星战队了。 哦，这样啊。 曹广成点了点头。每年这样的选手都有，不过微草这样的冠军队出身沦落到加入一个草根队的情况还真是少见。就算是沦落到要在挑战赛找饭吃，这类选手多半也可以在无极这类的队伍中混个位置。 另外还有一个人叫魏琛，说是蓝宇的前队长。这个人 魏琛， 常仙刚要说这个人我不了解呢，结果曹广成居然就跳了起来。他可是老记者了，魏琛他又怎会不知道啊？这可是联盟第一代的大神级人物了。从他这儿开始数的话，蓝宇现任队长余文州那都是术士索克萨尔的第三代继承人了。如此远古大神，远离职业圈这么多年，这怎么突然跳出来打挑战赛了呢？魏琛在曹广成的印象里应该是见过的，只是年代太久远，样子已经模糊了。那个时候电竞之家也还远没有现在堪比其他体坛平面媒体的发行量呢，是荣耀竞技带动了整个电子竞技市场的繁荣发展，从而也让电竞之家这类专属媒体搭上了顺风车，发展壮大起来。 魏琛，这名字真是勾起了好多回忆啊。 嗯，这个星星战队还真有点意思啊。 嗯嗯，所以我想以后我们可以多多关注他们一下。 嗯，你多留点心吧。 那我先去整理这趟的内容了。 不用急，慢慢弄。 哦，对哦，现在才是周六，我有多一天的时间呢。 电子竞技周报是每周一五出刊，由于荣耀比赛日是在周六，所以记者们都习惯了比赛结束后只有一天的时间整理各种信息来完成稿件。而长兴这次采访的是挑战赛队伍，是周五就完成的比赛，所以就有两天的时间。 时间多着呢，你放心，周一那一期是不可能就放你的采访的。 为什么？ 因为比赛还没有完。 啊？ 你敢百分百肯定第二回合的比赛中无极战队不可能翻盘吗？ 这 只有彻底完成这次爆冷，星星才有机会在挑战赛的版面中占据一点板块。这一期上一句星星战队爆冷大胜无极战队就顶天了。 曹广成很肯定地说着。 无极战队在第二轮的比赛首回合遭受重大打击，在主场对战颇受关注的星星战队的比赛中痛失 8.5 分，挑战赛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无极战队赛后就已经进入了封闭特训，是要在第二回合比赛中一雪前耻。啊， 陈果拿着周一出的电子竞技周报翻来覆去找了一遍，结果有关星星战队的字眼就出现了这么一次，而且这一句报道中明显还是以无极战队为主角，顿时让陈果茫然了。 哎，我们的采访呢？ 陈果一度怀疑自己买到的这份报纸是不是缺页呢。 这回合拿下无极，我们的采访就会见报了。 叶修却也明白这当中的门道。